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、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。在工厂上班的时候，因为性格原因，她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。他和领导斗，和同事斗，和他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，一直斗到了退休。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，搬进了一个新小区，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。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，演播小燕。 就这样，到了第三天中午，我和那边的采购处长约好了晚上谈事儿，正准备再把为他们设计的那套网络建设方案修补一下，苗秀华的电话又打进来了。这一次，他却没有先开口，而是在话筒里沉默着，吱吱的杂音被放大了好几倍。我心下一凉，得，看来不会有什么好消息。果不其然，苗秀华告诉我，今天早上他去物业公司要说法的时候，对方的经理都没露面，而是通过花盆之一呈给苗秀华一张答复函，内容如下：第一，受访广告上的绿地仅仅是效果图，并且已经注明了以小区实际情况为准，因此并不能根据此图认定绿地属于标准配备。第二，在购房合同上对于小区的容积率有明确的要求，但容积率的含义是建筑面积和用地面积之比，其中的用地面积究竟是水泥地还是绿地并没有一定之规，也就是说，即使建了停车场，也并不影响容积率。第三，物业公司的规章制度上已经声明，他们为了服务工作的良好开展，是有权利对小区内的一部分设施和地面进行改造的。总而言之，物业公司的态度陡然强硬了起来，停车场他们是盖定了。在向我朗诵这份材料的时候，苗秀华的声带都扭曲了，我猜她的双手也被气得在不住的颤抖。又喘了好一会子气，苗秀华才说：这叫什么答复啊？这不是耍流氓吗？就好比给人家闺女介绍对象说的天花乱坠的，什么品貌端正，人高马大，可是见了面才发现是个白癜风，是个没头发的秃顶，而且还丑得理直气壮的，硬逼着闺女跟这种人结婚，这是谁家的道理啊？在苗秀华嘴里，因为失去了绿地，我们的小区已经成了白癜风和秃顶，这更加剧了我的沮丧。我又揣摩了一下物业公司的答复函，感到他们振振有词，示意准确，这就明显不是那位经理的手笔，或者聘请了一个律师送棍也未可知。见我不接话茬，苗秀华的情绪便更加失控，他吼道：打官司，咱们干脆去法院告他们。我警醒过来，赶紧说：哎，苗姐，这个可得慎重。怎么了？ 咱们占理，难道还怕他们不成？苗姐，打官司啊，尤其是这种官司，可不是占理不占理那么简单。哎，比如小区里要有绿地这件事情吧，按照现在的广告管理条例，他们一个以实物为准，还真是可以搪塞过去的。也就是说，宣传手册上即便骗人，那也没什么不可以。更关键的是，咱们是个人，而他们是机构，无论在时间还是钱的方面，双方都不在一个量级上啊。咱们请得起律师吗？苗姐，没有一个好律师，那有理也可能输官司，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。苗姐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哎，你看得这么悲观呐？苗姐，不是我悲观，而是事情的前景本身就很悲观。业主告物业、告开发商的新闻，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呀。不管输赢，到头来吃亏的往往还是业主啊。说实话，在向苗秀华说明打官司之不可行的时候，我也理清了思路，对眼下的局面有了一个倾向，那就是没准儿还真要向物业公司屈服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，我拖不起呀。我父母知道我买了房子了，还是两居室，早就说等装修好之后要来住一阵子。我母亲前年本想到北京来做腰椎间盘的手术，可就是因为找不到静养的地方，没能成行。还有就是他们唠了叨叨了无数遍的个人问题，在北京这地方，有房子和没房子找起对象来那是不一样的呀。没房子是别人挑你，有房子是你挑别人。我的计划一直就是先把房子的事情彻底解决，然后再将自己闪闪发亮地抛入婚姻市场。恰恰因为一家子人等着这套房子，房子就算有问题，那也只好凑合了。话再说回来，能凑合就算不错了。然而就在我嗫嚅起来，正准备劝苗秀华也重新掂量一下形势的时候，他却沉默了几秒钟，又开口了。 看来只能用这一招了。 苗姐，哪一招啊？ 半个小时之后，咱们还在小区外面的路口见，到那儿你就知道了。 说完，他又挂了电话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哎呦，这个苗秀华，他又要干什么呢？ 我还意识到了苗秀华的另一个特点，就是爱卖关子，总给别人留着悬念。 其实爱卖关子还是表面现象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是一个主意特别大的人。我说起来是他的同盟军，但是已经两次了，他都是在事到临头的时候才吩咐我 各就各位，听我号令。 他表面上吹捧我，实际却在指挥我，这种做事的风格让我有点恼火，但我也不能不去呀。且不说我和他仍然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，就是让他一个小老太太去和物业公司战斗，我也放不下心呢。万一双方都说出什么过火的话，再做出什么过火的事儿呢？于是我请一个同事帮我整理工作上的材料，自己急匆匆地开车出了门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特别能战斗。 晚高峰倒也不堵车，一会儿就来到了我和苗大姐的接头地点。此时苗秀华也刚好抱着一只沉甸甸的网兜，从一辆带铁棚子的三蹦子上跳了下来。因为这片还比较荒凉，公交站与小区之间的交通主要依靠这种突突乱叫的违法运营车辆。我抬手刚想打招呼， 苗秀华却从网兜里掏出了厚厚的一沓打印纸递给我。哎，我们要分头行动，把这个发出去。我低头一看，那纸上仍旧写了绿地变成停车场的问题，但是后面还加上了控诉物业公司的内容，而且言辞激烈，用了很多蛮横无理、是可忍、孰不可忍之类的成语。在打印纸的背面还附有一个声明，号召所有业主拒绝收房，签字生效。我一哆嗦，哎呦，让别人也不收房，苗姐，这可行吗？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，再说你不是也提出过要发动群众吗？苗秀华捋了捋她的短发，斩钉截铁地说，物业公司啊，为什么胆敢无视咱们的正当要求？还不是因为咱们人少吗？一家两家人对于他们来说不算什么，那么十家八家呢？几十家？上百家呢？我们所有业主都拒绝收房，看他们怎么办。哎，苗姐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其他业主人家会响应咱们吗？不是是怎么知道啊？那么显而易见的欺诈，我就不信大家都甘愿忍气吞声的。我心里却暗叹了一口气，哎呀，别说别人了，就连被你视为亲密战友的我都有点想忍气吞声了。那当然不是出于甘愿了，而是出于无奈。这时候苗秀华已经做好了分工，让我拿着一摞檄文兼声明书去小区里挨家挨户的投递，以便业主们刚一进门就能够看到。而他呢，将要镇守在物业公司门口，阻止那些准备收房的业主办手续，并对大家晓以利害。说完，苗秀华已经抱着一摞打印纸朝物业公司的门口走了过去。这时候恰好有一对夫妇在马路旁停好车，朝小区里面走来。他们刚接近物业公司就被苗秀华拦下了。哎，是来收房的吗？是啊，有什么事儿？哎，不要收房啊，小区存在严重的问题。说完，苗秀华递了一张纸过去。苗秀华一边对人家说明情况，一边对我努努嘴，示意我也行动起来。我只好缩头藏脸的潜入了楼道，按照分发小广告的工作方式，把打印纸沿着门缝塞进各家各户的屋子里。幸亏我不必像苗秀华那样当场宣讲，否则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陌生人说话呢。而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分发工作者走在前面了，每扇门的门缝里都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传单，什么装修的啦，卖建材的啦，做保洁的啦。当我们那份材料淹没在所有这些消息当中的时候，我也怀疑这份材料是否能够引起业主们的注意。也许他们一开门就看也不看，把这份材料踢到一边去了呢。在分发的过程当中，我还要时时留心避开物业的工作人员。作为一个外地移民以及良民，我在这些年的生活中养成了一个习惯，那就是尽量不与任何人发生正面冲突。这个习惯使我更加畏首畏尾，更加像做贼了。我心里又感到荒诞。哎呀，干嘛这样？我怕什么呢？我在这儿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了，这儿是我们的家呀，这是我们家门口啊。千小心万小心，还是被人发现了。我扫完了自己那栋塔楼和苗秀华的那栋板楼，便乘坐电梯来到最后一栋板楼的顶层，照例从上向下分发。刚把一个楼道的顶层发完，正沿着楼梯往下走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上面有人喊， 哎，等等。 我一慌，还以为被保安发现了呢， 可是正想逃窜，便看见一个老人小跑着追到了楼梯口。在六七十岁的男人里，眼前这位老大爷算得上气宇轩昂了。他的个子接近1.8米，亮闪闪的银发梳了一个大背头，穿着时髦的背带裤，手里还捏着一支烟斗。这个老人晃悠着传单问我， 是你塞进来的？ 我点点头，补充道，我也是业主。 你在维权？ 对对对，不过我不是头。对方的语气一转激愤起来， 你们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，但我去找过物业，他们却总是拖着不答复，还催着我收房，说什么逾期不收，物业费照交。我也正想维权呢，带我见见你们其他人去。 老人的嗓门也很洪亮，震得楼道里回音缕缕，音响效果绝不逊于苗秀华。嘿，我又碰到了一个亢奋的老人家，不免纳闷，为什么如今的老人都比年轻人精力充沛得多呢？维权这种事儿也不是他们冲在前面，是他们越活越年轻了呢，还是我们过早的暮气沉沉了呢？作为入伙的投名状，这位老大爷还坚决要求帮我分发掉剩下的传单。他一边身手矫健的在楼道里穿梭投递，一边进行自我介绍， 我姓叶，是学院路那边一所大学的美学教授，主攻海德格尔的艺术思想。 听到这儿，我想起上学时在书店广告上看过的一句名言，便没话找话地说，人诗意的栖居，这话是海德格尔说的吧？ 嘿，你还真知道啊。 叶教授惊喜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 咱们中国人呐，栖居的可不怎么诗意，咱们的生活里就没有诗。 如果再进行更深入的形而上学讨论，那我可就接不上话茬了。好在两个人干活快呀，没一会儿我们就扫完了这栋板楼。我和叶教授刚出了楼道，忽然迎面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一个女青年，她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一件纯棉运动服，长得挺秀气也挺文气，只是脸有些平，又是单眼皮儿，面相看起来就有些薄。打量到我手里剩下的打印纸，那个女青年立刻问，您是小林大哥吧？ 是啊，你是？ 我是苗秀华的女儿，我正在找你呢，我妈那边出事儿了。 怎么了？ 来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，您到那儿就知道了。苗秀华的女儿声音发颤地告诉我，听到不三不四的家伙，我的脚也一软，但心里虽然打鼓，我也知道现在可不是害怕的时候，并且我也不想在年轻女性面前丢人呢，便说，你别慌，光天化日之下有什么可怕的？然后加快脚步往物业公司的方向走去。远远的我就看见苗秀华站在炎炎烈日之下，被几个小伙子包围着。那些家伙染发的染发，纹身的纹身，倒是并没有碰他，而是插着兜往他身边一站，满嘴脏话，不停地抽着烟，还往他的脚边吐痰。一个满脸青春痘，鼻子红得像草莓的小伙子，口风尤其肮脏，嘿，你个老东西。很明显，这些坏小子是在威慑苗秀华。对于一个正派人，尤其是一个小老太太而言，那些坏小子大概觉得做到这个份上已经足够了。然而苗秀华凛然不惧，他从包里拿出一柄小阳伞撑上， 看也不看那几个小伙子一眼，两眼炯炯地目视前方。当有一个貌似业主的人经过的时候，苗雪华立刻扬着打印纸凑上去：“哎，您看看这个，了解一下自己家小区的情况。”而他一旦这么做，坏小子们便痞了痞气地围拢过来，把苗秀华和那业主隔开。业主的脸都吓白了，仓皇离开。苗秀华这才怒斥一声：“什么玩意儿啊，有没有家教啊？”对方接着话头，七嘴八舌地围攻他：“ 呦呦，大婶儿，您怎么生那么大的气啊？谁招你了？怎么说我没家教？你有家教，你怎么堵人家门口啊？” 苗秀华又陷入了坚毅的沉默。这时候他女儿焦急地对我说：“哎呀，我妈说下午不回家了，我来看看她。一来就看见这几个人围着她，她说让我去找你。”我打量一下那些家伙的穿着，发现他们的上衣虽然颜色各异，下身却一水的是劣质的黑色制服裤子，也就是说他们正是物业公司的人，不是维修员就是保安。确定了这一点之后，我反而不那么怕了，同时心里激愤起来：嘿，公然用流氓做派来围攻业主，有这样的服务行业吗？我一头扎进人堆儿，挡在了苗秀华的面前：“干嘛干嘛？”那个草莓鼻子对我照着眼说：“ 哟呵，你算哪盘菜呀？”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，成立了业主委员会，上法院打官司。凭借生命不息、战斗不止的精神，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。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，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，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石一峰，演播小燕，编辑张璐。 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量，从小流氓手里救下了苗秀华，也由此认识了苗秀华的女儿雅乔。面对母亲的战斗，雅乔一言难尽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特别能战斗》。 苗秀华个性鲜明，令人过目不忘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，他敢爱敢恨，爱憎分明，主持公道，仗义直言，让人尊重。他又贪恋权力，热衷于斗争，缺乏现代管理能力，却不甘寂寞，让亲人都无法忍受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，10月31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，当天23点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《档案》。 我是作家周梅生，一段故事，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您的故事天地。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余广中。 我是王蒙， 我是周国平， 我是蒙曼， 我是钱文忠， 我是梁文道， 我是汪海。